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，玉敏射马主持，玉敏、尤达、钱伟乐。 所以我的心水咧就攞呢、這个八号嘅奇妙日做胆啦，咁啊拖五号嘅惯性积极，六号开心好友，十号嘅旅游牙督，十二号超额认购。 咁三四重賽咧，就攞只三號嘅孖寶嚟做複式馬膽咧，就三拖四六九。咁如果你注馬可以有多啲注馬嘅，咁就三四六九四隻穿雲。 咁所以教主嘅心水咧，就係攞四號多多做膽啦，拖一號雷工作，二號火八合，三號神州駿馬，五號布里如飛，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五五隻互穿撈亂嚟買。所以教主的心水就是拿十一号肥仔威威做胆，拖一号勤德兼备，二号成大光辉，三号又是红，四号闪得快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我哋即系不厌球场都要继续讲呢篇文啦。咁但系我即系短短仲有十五分钟就讲唔完嘅。不过就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睇啦，系咪？即係第一項就係其實佢話咧，你要解決呢個疫症嘅問題咧，就係嗰個體制問題嚟嘅。OK， 係嘛？你呢個體制問題就係話咧，你所有嘅呢啲即係中國人咧，佢嬲尾嗰段啦，即係喺呢一個第一個睇法嘅嬲尾嗰段，佢講咩咧？佢話咧，即係希望吳族億萬同胞老少爺們長記性少勞性，即係要有啲記性，少啲勞性。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面運用自己的理性，不要再為極權殉葬，否則韭菜門什麼韭菜不是不是你沒得救的了，中國是吧？他的意思是這樣。好了，第二呢，他說僭主政治，大佬什麼叫僭主政治？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政制潰敗，僭主，即係你要做皇帝，屌你諗你係僭越噶嘛？呢個係大佬， 根本唔係你嘅， 唔係你噶嘛？做乜撚嘢皇帝啊？呢一個 term 冇得頂啊！僭主政治啊！屌你老味真係，我呢篇文我應該寫一篇評論啊！屌你啊，有好睇嘅，我話俾你聽，屌你！你林鄭識唔識睇呢啲文啊？我擔保你唔撚識。如果你開心啲，我可以兩個鐘頭嚟教撚識你講呢篇文。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几捻不堪，系咪？连习近平啊都要俾佢叫做屌你啊！咩真系系嘛？心口不一啊，无耻之尤啊！屌你咩？你林郑算咩？所以读书人咧，有骨气嘅读书人咧，就唔会怕你嘅，系咪？喂，我判死无大害啫嘛！你杀咗我一笨柒，系咪？第二咧就系咩咧？即系其实好过瘾嘅呢篇文真系。好啦，再次第二啦，内政治全面灰颓，呢个字好多人都唔识读嘅，灰颓，即系灰咧，即系呢个灰同灰心嗰个灰嘅意思差唔多嘅，休不要灰了志气，就用呢个灰啦，啊，灰颓，内政治理啊，内政嘅管理全面灰颓。由此急轉直下，表現為下述兩方面：一方面經濟下滑已成定勢，今年勢必雪上加霜，為風波以來所未有，呢個風波係指六四慘案啦，將組織性失序同制度性無能推展至極啊！舉國信心下跌，產權恐懼，政學憤懣，社會萎縮，文化出版先蕭條，為剩狗屁紅歌紅劇，以及無恥文批。歌功颂德之辱骂是组成事实。 哇，真系讲晒， 即系呢个社会是屌你乜败坏到咁嘅程度，系咪？ 啊，呢啲唔係我哋講嘅，我哋都講唔到啦，係咪？係許教授講嘅，跟住第三就係復次內廷政治登場，幾年來嘅集權行動、黨政一體嘅加劇，特別係以黨代政，係嘛？而傳所述幾乎將官僚體制癱瘓。動機既美，美大不掉，遂以紀檢監察為鞭，抽打這個機體賣命，繼續等因奉旨啊，委而著拖下去，而因言論自由和現代文官體制決而更無所謂國王忠誠的反對者在場，即係冇反對派啦，係咪？鞭子本身亦不受督約，復以國安委一。統轄下更為嚴厲之鐵腕統領，最後層層歸屬上統於一人。咁呢個係啊，跟住有四五六嗰啲啊，大家自己睇啦。嗱，我想講係最後嗰段啦，即係講咗九項嘢之後啦，嚇，好撚長啊呢篇文真係。跟住阿許教授話：行文至此，回憾身後無恤以來。在下因言獲罪，降級停職，留校察看，行此困限，此番作文，預感必有新佛降生，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，亦未可知。即係話當年咧，佢寫嗰篇文，即係喺戊戌年啊寫嗰篇文，就因言獲罪，降級停職，留校察看，係咪？嗰啲擦鞋仔就做法學院院長，佢喺呢個清華法學院咧就屌你俾人降級停職，係嘛？有學問都冇用，係嘛？就因為你多嘢講，係咪？咁佢此番作文，預感必有新佛降生，所以咧亦都可能係最後一篇文，但係大逆當前，前有溝壑，則言責罪在身，不可推諉，無所逃遁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個讀書人，有骨氣嘅讀書人就係咁啦。OK 啊，我唔理佢以前做過乜，講過乜，但係佢而家即係呢一個咁嘅表現係嘛？你話啦係嘛？所以佢話：願我同胞十四萬萬兄弟姊妹，為我們這些永遠無法逃離這片大地的億萬生民，人人向不義咆哮。個個為正義將生命露言，刺破夜障，迎接黎明，齊齊用力、用心、用命，擁抱那終將降臨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陽。咁我覺得就真係發夢冇咁早啊！咁但係即係我哋對呢一位即係讀書人啊，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知識分子良心理性嘅一個表現嚟嘅嚇。咁同你嗰啲喺度擦鞋落蠟嗰班係咪比較之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高下立判係咪？呢篇文咧，即係值得大家即係、就是、一再重讀啊！我覺得文字咧係好有感染力嘅，當然係講寫得好嗰啲啦，係咪？呢啲就係有感染力嘅文章係咪？譬如我哋網上好多文章，我有好多文我唔會睇，因為我睇第一段就知道你鳩噏啲乜嘢啊嘛，咁我睇嚟託咩？嘥鳩我時間係咪？咁台長嗰篇，我梗係每日都要睇㗎啦，係咪？係嘛？所以我就每日都喺度攆㗎嘛。呢啲好嘅文章，我哋每日喺度攆㗎嘛。你好似睇下呢啲文，你睇啲文字幾好，係咪？喂，呢啲冇經過咩雕琢嘅，大佬。 從個心， 喂，係衝口而出，係咪？即係我手寫我口，即係心口合一先得咁，咪寫到幾難啊，大佬！腳下這片大地。你心情而寡欣，小福却多难，一点点耗尽我们的内心，你一串串近丧我们的尊严，而不知道该诅咒你，还是必须礼赞你，系咪？咁你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咁你有咩办法咧？你就呢个就系一个无奈，系咪？一种悲鸣，咁但系你都要讲，系咪？我哋喺香港都系因为而家，系咪？有支筆在手，仲可以發聲嘅時候，點可以唔講咧？係咪？即係億萬生靈，係咪？即係你啲咁嘅政治人物，為咗權力，係咪？忘國家社稷，犧牲億萬生靈，在所不計。屌你！啲習近平咪咁嘅人咯，而家俾佢講，係咪？所以呢篇文我覺得大鑊㗎，佢 係嘛？即係除非習近平下邊啲人唔報上去， 冚住俾佢睇， 冚撚住係嘛？即係否則嘅話都大禍㗎，我話俾你聽嚟。唉，真係，所以即係中國。中國人的悲哀呢、這個， 不過我覺得佢寫呢篇文亦都講咗好多，真係而家思考中國問題嘅知識分子嘅心聲咯。即係如果你肯面對而家中國問題，你只能夠即係用呢個睇法嚟睇。 唔係，因為我哋而家時間所限，我冇辦法將佢每一段嚟講。其實佢入邊有好多具體嘅嘢嘅，除咗批評有好多具體嘅嘢嘅，唔係淨係批評嘅，係咪？咁我仲有少少時間，咁我哋又講嗰、那個嚇、啊，即係。特朗普 acquit 嚇，即係無罪。 佢喺嗰個參議院度投票，咁亦都係無罪嘅。 嗱，嗰個咧其實應該咁講，佢兩項彈劾指控嗰個係一個 trial 嚟嘅 ，OK？ 係審判 喺參議院嗰個係一個 trial 嚟嘅 ，OK？ 咁呢個 trial 即係因為佢要三分之二嘅多數通過，咁都係即係贊成反對其實相差幾票啊，十票幾票咁樣嘅兩項指控都係，咁即係如果過半數咁啊，等於過咗咧。咁但係個門檻要三分之二咧，其實你一定係過唔到嘅，係咪？所以喺美國歷史上邊三次，即係呢一個彈劾總統有三次嘅嚇，咁但係三次咧其實都過唔到嘅，即係包括呢一次同埋對上嗰兩次，係咪？咁呢個其實佢呢兩項控罪咧。彈劾嘅嗰個罪名其實都好嚴，即係都好嚴，好即係好嚴重嘅。其實係咪？咁如果佢彈劾成功，佢真係落台噶咯，要坐監都有份喎。 坐監咪睇下上嚟嗰個赦唔赦免佢，赦唔赦免佢咯。因為當年咧就李克遜都未經彈劾，佢自己辭職 啦。唔同啦，真正 但係你講話先，阿福大赦免佢噶嘛，赦免咗佢噶嘛。啊，個總統有權做呢樣。 唔係，但係佢冇彈劾啦，未彈劾啦，未啟動個彈劾程序噶嘛。李克遜嗰次係真正喺美國歷史上係三次嘅啫，你明唔明啊？一次咧就係、是、對上一次就係呢、這個咩Clinton，OK， 咁啊第四十二任總統係嘛？咁啊眾議院彈劾喺參議院就被判無罪。咁另外一個就老年咁耐嘅第十七任總統嗰個叫做呢、這個 Andrew Johnson， 係 Andrew Johnson， 咁亦都喺參議院度過唔到嘅，係嘛？咁其實真係過唔到嗰曬，你彈劾總統真係即係嘥 call 氣嘅啫，基本上係。 咁但係有呢個機制， 有呢個機制，咁解可以恐嚇到你。咁又有即係呢個Donald Trump 就好 high 啦，係咪？呢個係人民的勝利喎，跳嘅，國家的勝利，即係呢個彈劾案被否決係國家的勝利，又喺個 Twitter 嗰度講嘅，跟住佢會即係其實應該差唔多時間發個聲明㗎啦，應該係美國時間禮拜四就要發個聲明嘅，即係嗰個係比較 official 嘅，咁喺 Twitter 嗰個係打飛機嘅，打飛機一句説話就夠啦，係咪？國家的勝利啊嘛，代表係咁。但係你成為歷史上即係第三個被彈劾嘅總統，都唔係好光彩嘅啫，啱唔啱？咁但係奈何而家嘅情況就係、是，屌你民主黨冇人啊嘛，係咪？咁你跟住去選總統嘅話，即係佢連任嘅機會好高喎，係嘛？ 啱啱佢贏咗嗰個 Iowa 嗰、那個。那個初即係黨團嗰選舉，那個人都唔即係又係默默無名嘅。咁你其他人基本上 好後生啲， 好後生啊，默默無名啊，好所以好難同呢個特朗普去競爭嘅。 咁但係嗱咁樣，其實佢個情況同另外嗰兩個被彈劾嘅總統有少少唔同嘅，即係 Donald Trump 咧就係被彈劾，跟住要選總統啊嘛， 連任 係咪？你要連任啊，爭取連任啊嘛，但係嗰兩個唔係啊嘛。被彈劾嘅時候已經係個任期到㗎啦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呢個係要爭取連任而被彈劾，呢、這個就係同 Clinton 同呢個 Andrew Johnson 係唔同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對佢嗰個選情有冇影響咧？呢、這個都仲係而家都唔可以話講得咁定嘅。咁但係睇下佢喺嗰個國情諮問即係發表嘅時候，嗰、那個眾議院議長嗰個態度。哇！真係睇到真係，咁佢又黑人憎嘅，屌你人哋同你握手啲禮貌啊嘛，係咪？咁佢係議長，佢宣布你，喂你，喂嗰度係佢個地頭，你諗咩？你一每年要嚟一次係嘛？即係做嗰個國情諮問，即係發表嗰個演說係嘛？即係講你自己嘅豐功偉績，咁然後佢有啲不成文嘅規定，啲人又要起立鼓掌啊，九啊幾樣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好撚憎你都好啦，都會起立鼓掌噶嘛。咁你喂你佩洛西伸隻手嚟同你握，你唔吉差，你唔撚睬人啊嘛？咁佢鞠鳩氣咪搣你個？ 喂，呢、這個係以前冇見過嘅，係咩？ 唔係，差啲未打交啫，差啲未打啫。 搣要攞嚟咁逐逐頁逐頁。 唔係，其實佢可以搣完之後掟 Q 佢 嘅 啫。係 可以嘅，搣人屌你真係。唔係，但係個電視直播睇到都係好難睇噶嘛？呢、這個即係。 唔係以美國政治嚟講咧，呢度已經好出位噶啦。 好出位㗎， 即係大家已經去到話。水火不容啊！即係 呢個已經係意氣嘅鬥爭嚟噶嘛，唔係仲係 getting personal， personal 唔係淨係政見啊嘛，你政見就算啦，係咪？呢個係意氣啊，已經係意氣噶嘛。咁你作為一個總統，你真係好咧冇風度啊嘛，又係伸隻手嚟同你揸牌，你屌你望都唔撚望人哋係咪？你唔啱嘅呢個係，嗰啲幾撚憎佢都要揸手噶嘛，係咪？哇！咁嗰個女人就挑你咯，挑搣鳩你嗰邊嘢，所以。冇得講，政治就係咁樣嘅，政治都唔係人搞嘅，所以我話，所以唔可以叫我選舉。Okay， 好，咁啊，一陣間我哋可以聽電話嘅